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其他人可不关心这剧本有多好，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命。小辫男率先道：“ 具体剧本呢？在哪儿？”“ 没有。”“ 这几个意思啊？要我们临场发挥？配合这个鬼的空气剧本演戏？” 池小池问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问题。“ 不然呢？你演你的，他演他的。”“ 等情节有冲突了，不听他的，难道听你的？人家是刀俎，他们这些砧板上的鱼肉，何必急着往起跳呢？”小辫男也哑了火，知道自己这问题问得蠢了，但心里仍转着点念想，与马尾女交换了个眼色。马尾女开口道：“ 没有他的对手戏，我们可以自己先写一写，可有他的呢，怎么办？”“ 见机行事。” 此回答就等同于丢了手机后旁人问了一句：“在哪儿丢的？”我知道在哪儿丢的还能丢吗？同理啊，我哪知道什么时候是机会啊。小辫男去着池小池：“ 你能接住他的戏，我们未必能接住。” 此刻池小池将瞎这一属性发挥了个十足十，傻白甜的一笑，又说了一句不咸不淡的废话：“ 哼，多谢夸奖。” 他看得出来，这人与自己的同伴眉来眼去的，显然是心里有别的小九九。池小池并不接话，他可没必要在对方提出问题后马上积极地思考解决方案，尤其是在对方怀有鬼胎不愿相告的情况下。目前这鬼的状态相对稳定，这戏他也能接得住，但其他人就不一定了。走不了阳关道，只得挤独木桥。甘玉甘棠不参与演出，不必惦记这个。至于原本善，死了的话，池小池可能会忍不住放一挂鞭炮庆祝。大家不过是临时组队的随缘关系，愿意合作就合作，不愿意合作，自己犯到鬼魅头上，丢的是自己的命。很快，任务者们分出了阵营。雀斑男、小辫男、马尾女与高壮女是盟友，此刻也有了意见分歧。雀斑男挪到池小池身边，试图挖出更多细节。马尾女与小辫男郁郁低语着什么，高壮女则左右摇摆，一会儿凑上去听他们的对话，一会儿又跑来听池小池说了什么。池小池堂而皇之地跟雀斑男打听他们的计划。雀斑男倒也坦诚：“ 他们打算干他个熊的。”“ 胆子真大。” 把几人诧异的神情纳入眼底，雀斑男操着一口大碴子味十足的口音科普了一下他们的发现。这种夺舍之鬼，有死夺也有生夺。死夺顾名思义，是把人弄死了再附身其中，操纵的是尸身。缺点是这肉身也会臭也会烂，保质期不长，该长的尸斑一点都不会落下。优点呢是方便快捷，弄死再一发入魂，可以定期更换。生夺则是像这一回的鬼一样，直接浸染精神夺其身体，缺点是过程复杂，优点是可以长期使用。区别是后者比前者追求更高，算是一个精致的女鬼了。自从看到关巧巧流血，且伤口流出的血是正常颜色时，小辫男就动了心思。闻言，原本善稍稍提起了精神，却也难掩怀疑：“ 你们能干掉他？” 雀斑男虽然大大咧咧，可也知道有些信息是不能共享的， 他含糊其辞道， 那指定是有招啊。 他们有一张王牌，是偶然在任务世界里得到的道具，总归就是管用的，但不足为万人道。果不其然，听到雀斑男的话，原本善起了些恶劣的心思。他想要活下去，因此任何能保障他性命的筹码，他都想牢牢攥在手里。无奈他这边没了关巧巧，只有一个把他当神一样崇拜的小男友，他留他还有大用处，还不能在他面前破格，因此他没有说话。甘玉却微微蹙眉， 任务要求里写得清清楚楚，只要不出戏就行，为什么要搞这些？ 雀斑男倒是坦坦荡荡的， 我学影视戏剧的，这半拉入行有点经验啊，他有啥呀？一个搞 IT， 一个教练，一个教英语的，碰都没碰过这个，心里没底儿呗。 池小池接过了话， 你们担心的不只是这个吧？ 此刻原本善倒是迅速理解了池小池的意思，剧本里谁都曾或多或少的对不起关巧巧，随着拍摄计划推进，总会演到关巧巧报复的片段，因为在关巧巧的原剧本里是真的有鬼的。宋纯阳有刻意想要吓唬他们，却在执行过程中逐渐发现许多灵异事件，他并没有插手。关巧巧的一道怨魂再次烟流不去，痛苦万分，逐渐扭曲，一心想着报仇，却发现过往对不起他的人都以真心悔过重新做人。他构想了多年以眼还眼的计划，一夕间被抽去了道德基础，变得疲软无力。这种凄迷绝望的情绪贯穿剧本始终，为这个角色增添了太多悲剧色彩，同时却又对任务者们非常不友好。按照剧情安排，身处绝望的关巧巧会一个一个将他们带走，至于带到哪里，死没死，剧中没有交代。关巧巧在交谈中也不肯透露，还露出些困惑又痛苦的表情，好像也在为这些人的结局而苦恼。按照顺序，首先被带走的是马尾女，第二个是高壮女，第三个是雀斑男，暂时处于安全区的是原本善、小辫男与宋纯阳。雀斑男和他们的看法不一样，认为按照任务要求执行即可，但马尾女他们就不这么想了。如果配合关巧巧的表演由他带走，他们还能回来吗？小辫男如此踊跃的原因，也正是因为他清楚按照剧中设定，不管是哪一版，他都是那个罪魁祸首，怎么看都是那个会在电影落幕的最后一秒完犊子的。这种源自于未知的焦虑，绝不是一句演戏而已就能劝慰得了的。哪怕任务明明白白地告知死亡 flag 是出戏，并没有提及其他，也拦不住他们横生的疑窦。他们身为任务者，对彼此而言都是陌生人，就算是有意想劝，劝得动吗？用池小池的话来说，我祖坟都哭不过来，还管得上他们这乱坟岗吗？原本善本来也动了心思，想看看雀斑男所谓的能杀鬼的办法是什么，但思前想后还是作罢了。他已经亲手干掉了一次关巧巧，还可能被这个关巧巧二号目击了，哪还有胆子再往前凑呢？他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宋纯阳，当然要牢牢地攥到手里才是。于是在离开会议室时，他握住了池小池的手。 纯阳，搬来跟我一起住吧。 池小池倒不介意这个，他本来就打算放长线钓大鱼，当然要先喂馅儿。但喂饵也是有诀窍的，于是他先应了一声 好， 又摇了摇头。原本善略有担心， 怎么？ 池小池把一句矫情的话说得又软又暖，拿捏得恰到好处。 我怕那个巧巧今天晚上会找我谈戏，我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又怕拖累你。 想住在一起是依恋，怕拖累他又是体贴，两边的便宜都占得足足的。原本善此时最怕和关巧巧有交游，但叫他一个人睡他又万万不肯。他权衡利弊过后，觉得两个人住在一起也不算安全，正打算提议四个人住在一起，就见眼前人眼里噙了泪，看上去泪眼朦胧，着实是让人心疼啊。 怎么了？ 巧巧就这么没了？我心里难受，今天演戏的时候就一直想着他。老袁，他真的回不来了。 说着一大滴眼泪又悬然欲坠了。他有种把一颗眼泪都控制得圆润如意的本事，哭得涕泗横流，固然能表达情感，但视觉美却能有效提升观感，影响人的好感度。果然时时好感度蹭蹭往上涨去，然而悔意值却只堪堪破了个个位数。